雷蒙悻悻，一时间不知道要说点什么才好，脚下的路变得艰难凌乱，雷蒙有些吃力的手脚并用。秦锦城回过头来拽了他一把， 行不行？ 别小瞧人，你弄走我也行。 秦锦城蹙眉， 耀哥之前这话我根本不会问。 雷蒙知道他这话是因为自己身上的伤，无所谓的扫了一眼说道， 小伤不碍事儿，再说不是有你的防虫喷雾吗？ 血水早就洗净，又裹了纱布，不至于会招来毒物。天快黑了，雷蒙只想速战速决，往前面看了一眼，到山顶也就500多米的距离，正是这500多米才是真正的挑战。乱石嶙峋，遍地荆棘，想要无伤而上，那简直比登天还难。秦锦城站定，从背包里拿出一瓶水递给雷蒙。 我真挺好奇的，你什么都不带就敢往这上面冲，到底是什么给你的勇气啊？ 想了想又觉得不对，补充了一句， 哦不对，你带了东西，带了一身伤。 雷蒙拧开水瓶猛地灌了一口，咽水的功夫弯了秦锦城一眼。 哎，你还真当我是傻子呢？我带了东西的，路上时候摔没了，要不是事态紧急，我肯定不会这么上山的。 是吗？哼， 你想笑就笑吧，反正我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，也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不过就这点小伤还真的要不了我的命，至少我能活着下山，信不信？ 这话并没有让秦锦城的讥诮少多少，反而是一张脸更沉更冷了。 生命都是父母给的，你这么亲近，对得起他们吗？ 我父母早就不在了，要是真没了，就当提前尽孝去了，有什么对不起的？ 雷蒙无所谓的开口，一脸的冷然。这话听得秦锦城特别的不是滋味，心里一阵阵的犯疼。这小孩也的确不容易，父母早逝，唯一疼他的爷爷也走了，剩下有血缘关系的叔叔还一心惦记着他那点财产，真是个可怜劲儿的。秦锦城突然朝他的方向迈过来一步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有力地捏了捏，说道， 你放心，我说过要跟雷家的公司合作，就是真合作，没有哄你的意思。 雷蒙一脸莫名其妙，不懂秦锦城突然跟他说这话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过秦总也没想到他能懂，说完后就从背包里扯出了两条围巾，递给雷蒙一条，说道， 把脸裹着点，另外你那腿没问题吧？用不用给你找条裤子？ 你有？ 没有。 秦锦城放在背包里的手一顿，他好像忘记掉备用的运动裤了。 那你说个屁啊。 雷蒙一扭脸，又走到秦锦城的面前，动作又快又狠，又下了决心要把南秦总给落到后面去的。秦锦城眉头一收，这心想，这小东西的脾气还挺大。雷蒙动作再快，那也是受了伤的人，哪里快得过秦锦城这个全乎的呀？不出20米，便被人给追了上去，被扯到后面去了。 别逞能，天黑下来了，注意脚下。 雷蒙愣了愣，之前没有留意，现在被这秦锦城这么一提，似乎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儿。又走了大概有20-30米，雷蒙突然喊了一句， 哎，秦锦城，你以前来过这儿吗？ 来过一回。 那你记不记得这山上的毒物都是怎么出没的？ 嗯哼。 秦锦城扫了一眼脚周围，大概有些明白雷蒙的意思了。 说不好被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，也可能被什么人来了自大清洗。 不对，我感觉不太好，快点。 雷蒙撒开腿开始放山顶跑起来，他空着双手，动作麻利， 加上心里着急，这一跑就瞬间窜出去有一二百米了。蜿蜒的山路似乎变得没有那么难走了。秦锦城虽然不知道他在着急什么，不过脚步一步也没有跟他落开。雷猛后背又开始疼了，实在跑不动，双手撑着膝盖直喘气。他想他今天恐怕是带不回萧炎，自己也得交代在这儿了。父母的死因还没有查清楚，公司还没有拿回来，要真就这么死在了荒山，还真他喵的够憋屈的。秦锦城说的对，他喵的就是一个智障，这身行头就往这荒山跑，不就是在找死吗？他喘了两口便回头往后看了一眼，他想知道秦锦城到底有没有跟过来，看到他来了，这今天呢，只有指望这位秦总了。 对不住了秦总，既然咱俩的缘分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也不介意当回苦力吧？ 他还没能把目光聚焦好，后领子便被人事拎了起来。 就你这点能耐还想往山顶冲？要真像你想的那样，所有毒物都被人吸引到了山上，你以为你就这么冲上去还能活着下来？ 那我也不能原地不动啊。 秦锦城被雷猛盯得没脾气，只得从包里又拿出两瓶喷雾说道， 这是我自制的防毒药水，你一会儿记得千万不能让毒物沾了身，见到就喷，明白吗？ 自制的？真的假的？ 雷猛半信半疑地点了点头。 明白。 别莽撞，山顶的岩洞也不是100%安全的，看清楚了再往里面冲。 迟到啊，真啰嗦，你到底走不走啊？ 秦锦城也就对雷猛这混蛋还算是有点好脾气了，换个人要敢这么跟他喊，那早被他撂趴下了。一路再无多话，俩人很快的到了山顶。雷猛后背的伤撑到了极限了，他能感觉到那血水正跟着往下淌呢，可如今他也没有功夫去管这个。 秦总，你瞧瞧，这算怎么回事？ 雷猛在一块大石头上站定，抬眼往不远处的山洞桥，那里被野草荆棘丛遮挡着，这什么也看不真切，再加上天色太暗，雷猛不敢贸然靠近。秦锦城又去摆弄他那个背包，不急不缓地从里面掏出一个望远镜。雷猛瞧见他那个望远镜，一下子便乐了。 你这大晚上的，你能看清啊？ 秦锦城拿起望远镜，装模作样地瞅了一会儿，抬手递给雷猛。 要不你瞧瞧？ 雷猛睨了他一眼，便接过来，望到了眼皮子底下。这一瞧还挺惊奇的。 哟，这他妈还是红外线呢。哎，秦总可以啊，看来没少走夜路，坏事干的不少啊。 别废话，先说你看到啥了。 就许多红点儿。这是生命体征。 你还懂这个呢？ 不懂，瞎猜的。我的妈呀，这么多，洞门都堵满了，这怎么进去啊？ 秦锦城没有理会他，人已经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远了，没多一会儿便蹲下身开始折腾。雷猛不知道他在折腾啥，慢悠悠的也晃了过去。难怪一路上他们没遇到一条毒蛇一只蝎子，感情这些毒物都集中到了山顶了，这是有什么盛宴吗？那洞里藏着美食，该不会就是萧炎吧？想到有可能是萧炎，雷猛就待不住了，脚步不听使唤似的，下意识的就往那个方向跑。刚没两步，又被秦锦城给拽回来了。 你干嘛呢？ 秦锦城的声音里藏着愠怒，一张冰块脸说不出来的冷。雷猛睁开他的手，吼道： 救人呢？你看不出来啊？ 就你这样，是去救人还是送死？ 那你又怎么样？都到这儿了，你难道让我眼睁睁看着里面人被咬死啊？ 雷猛心里是着急的不行，这事儿因他而起，萧炎那个疯子要是真有个好歹， 他这辈子是彻底的别想安心了。